不结束了，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大清人民广播电台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启社长，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，我们一起推荐幽默类的图书。启社你好。 哎，红就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，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，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。 哎 哎，那天啊我正好看见一个朋友啊、发了一个朋友圈啊，我觉着也挺有道理。 比如 他说呢，交朋友啊、就交三类人、哪三类人呢？就第一类人，就是说是非常优秀的人，然后第二类人呢，就是非常有趣的人，第三类人呢，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人。说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呢，相处啊，其实能学到很多知识， 对， 啊，能够有提升啊，尤其是境界上。那第二类呢，说幽默的人就是有趣啊，就你跟他在一块儿，你总是笑啊。你开心呐、你笑一笑十年少。 嗯嗯嗯， 那喜欢的人就不用说了，那喜欢人肯定是非常愉悦了。 对对对， 我当时就想这个，咱们提到这第二类，就是非常逗的人、幽默的人。有些人呢平常就特别爱看咱们推荐的这些作品， 哎， 也比较喜欢听咱们的节目， 哦， 所以呢就积攒了很多的笑料，然后交给很多自己周边朋友，他就成了人家必交的那三类人当中的一类。 哎，真是啊，红九说的这个呢，我们不敢说有多少这个朋友哈，但是我身边有那么个有三个朋友，会固定听这个幽默的这一块的。 行，那咱们已经开发到2011年了，咱们就看看书中都有哪些这种幽默的小品文。 好 啊， 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个叫配角啊，编译叫郑迪。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平凡无奇的小镇。 嗯， 加格玛是开汽车修理铺的，除了工作呢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摆弄他的摩托车。有一天啊，他正在摆弄自己的摩托车，忽然一辆黑色的加长型阿尔法车停在了他的铺子前，从车里走出一个美丽的女子。美女说：“我的车出了点问题，希望你能在我喝咖啡的时候把车修好。”然后呢，美女转身朝酒吧的方向走去了。杰克曼呢，把这辆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，没发现任何毛病，于是他就走进了酒吧，告诉美女：“车没毛病啊。”美女笑着瞟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想也是。其实呢，我只是想让你用你自己的摩托车带我去海边。”杰克曼就问了：“去海边干什么呀？”“哎，这不重要，你只要告诉我你愿意呢，还是不愿意呢？”美女呢，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交到了杰克玛的手里。如果你决定了，给我打电话。那天晚上啊，这杰克玛躺在床上，就把美女留给他那火柴盒看了又看，但是最终没有打出那个电话。第二天中午，那辆阿尔法又来了，只是这次呢，从车里下来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啊，嘴里叼着一根雪茄。胖子就问他：“ 我太太昨天来过了，她是不是让你用摩托车带他去某个地方啊？嗯，是吗？” 杰克们呢不知所措的沉默着。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，往办公桌上一放。杰克们看了一眼，心想：“这钱得比我一年收入还多。”杰克们就开口了：“好吧，先生，如果你给我这么多的报酬呢，我很乐意用我的摩托车，把你太太带到她想去的地方。” 胖子一听大笑，摇头说： 不不不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给你钱是希望你不要理会我太太的任何请求，并保证从今往后不要见她。 说完胖子就走出了铺子。加格玛把这个美女啊留给他的火柴盒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又看了看胖子留在桌上的钱，他做出了抉择。加格玛放弃了挣一大笔钱的机会，用他的摩托车带着那个神秘的美女横穿了意大利，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。他梦想着他会和那个美女演绎出一段美妙而浪漫的爱情故事。摩托车开到了一栋豪华别墅前，美女下车扑进了一个人的怀里。加格玛一看，我呀妈，这不就是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吗？美女对胖子说：你打赌输了。胖子说： 可是我知道了我的美人的魅力啊。 事后加格玛十分感慨地说出了一句话：哎，或许你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主角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在别人的生活里你只不过是一个配角。 嗯，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选这篇呢给大家读呢，您也可以可能也听到了，这一篇小说起码它的幽默感不是特强，但是我觉得它最后结尾的一句话说得特好。 对， 哎，你以为你是生活中的主角，但是可能在别人的生活里你不过是一个配角。 嗯， 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也不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。 嗯， 摆正自己的位置， 就有些事儿不用太过在意跟纠结， 对 吧？ 对， 因为你觉得好像你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，但是别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在意了， 嗯， 对吧？你自己在那块折磨自己有用吗？ 就好像很多人啊，这尤其上台去讲个什么话的时候， 嗯， 啊，就是后面他一上台就感觉哎呀，全部人都看我， 就开始哆嗦， 啊，对对，开始哆嗦， 啊， 实际上可能90%都低头看手机呢。 所以说你在上去的时候，你就把下面全都当成大白菜，这是最好的。 你就还是就觉得我是个配角， 嗯， 什么东西别把自己当主角，我觉得呢可能会更好。 嗯哼， 取一个，第一，你虽然是配角，但是你要全面配合这种主角的工作，该做的你要做。第二，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很多事你会看得更清楚。 对，要放正自己的心态。 是。下面这个呢稍微逗了点啊，我们这个逗是逐渐升级的啊，一会儿到红酒给大家读的时候呢就会更逗。 嗯，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《不幸的小偷》。卡尔失业了，卡尔呢想找一份新的工作，但这并不容易。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卡尔已经无能为力的去支付各种各样的账单了，向别人借钱也借不到了。他在家待了几天，每天都透过窗户看着邻居的房子。一位老教授啊，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。这个老教授呢，从来没跟邻居讲过话。卡尔可以看见教授房子里的摆设，因为他从来都不拉上窗帘。房间里摆满了古老的家具和花瓶。卡尔就想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偷一个古代花瓶呢？这样我能卖很多钱呢。嗯，卡尔每天都仔细观察教授的行动。教授上午10点离开家，下午4点回来。教授养了一条狗，卡尔经常来到教授房子的栅栏边逗那条狗玩，或者给他一块肉吃。和狗混熟以后，卡尔觉得行动的时机到了。卡尔家的地窖里有一把老枪，那是他曾祖父留下来的遗物。卡尔虽然不想用枪，但是为了预防万一，觉得还是带上为好。他把枪藏在了外套下面，但是枪太长了，所以他用锯子把枪托锯掉了。第二天，教授在10点准时离开家，卡尔马上开始行动。他带上那把老枪，翻过教授房子的栅栏，那条狗立刻向他冲了过来。卡尔马上扔给他一块大骨头，然后用一块石头砸开窗户。窗户不高，他轻易就爬了进去。进到屋内，卡尔的眼睛都看花了。墙上挂满了油画，架子上、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小雕像和花瓶。卡尔对艺术不是很懂，他不知拿什么好，犹豫再三，决定拿一个大花瓶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见了脚步声，门开了，有人进了屋，是教授。教授忘记拿一份重要的文件，所以中途折返回来。卡尔惊慌起来，掏出那把老枪。教授进了房间，发现卡尔，生气地问： 你到我家来干什么？ 我没有偷任何东西啊，你让我走。否则我会开枪。卡尔大声地喊。 就用这把枪？教授问道，然后开怀大笑起来，居然一点也不害怕。教授接着说，你这把古董枪是杀不了我的，他应该在博物馆里躺着。你说什么？卡尔问，他是一把古董枪，那么他能值多少钱呢？ 嗯，我想他应该价值17000美元吧。 教授说，但是现在呢，恐怕只能卖10美元了。 啊，为什么？ 因为枪托没了。 你瞧瞧，典型的就是捧着金饭碗啊。那这本来这个没一点钱都没了啊，这是想去偷，其实呢自己家里有啊。 对， 最宝贵的其实是自己身边的东西啊。 是， 这用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 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 这样一个道理。 对对对。 我们再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些文章哈。一诺千金啊，一诺千金，说这天中午啊，村长穆拉发现他的毛驴不见了，他急忙去找，但是找遍了整个村子呀，他也没有找着他的毛驴。他垂头丧气的回到家，坐在大门口啊，不停的叹气。这时候两个邻居路过他们家，见状呢，忙问穆拉怎么啦这是。哎，我这毛驴不知道跑哪儿撒野去了。穆拉气呼呼地说，要是他回来，我1块钱就把他给卖了。话音刚落，前方响起了毛驴的蹄子声。穆拉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男孩骑着一头毛驴慢悠悠而来，那头毛驴啊正是他的驴。 你在哪儿找着的？ 村后的小山上。我发现他的时候正跟山羊一块吃草呢，你应该想到他会跑到哪儿呢。男孩笑道。这个时候啊，穆拉看见他的两个邻居，一个人递给他一个卢比。 我们想买你的毛驴。 哎，我刚才是说着玩的，穆拉说。 听上去你可不像说着玩的。 穆拉，你是村长，你不能食言，要不传出去大伙儿不会相信你的。 君无戏言啊。 对啊，你这村长官嘛，是吧？你不能随便说，是吧？邻居的话呀戳中了穆拉的要害啊，他是官迷啊，是吧？要是食言了，下届村长选举没人再选他了。 就是， 但他也实在不愿意一个卢比就把这个驴给卖掉，哎，这不亏了吗？于是他就说道，这么着吧，为了向大家证明我是个守信的人，本周六在这个畜生的市场上我们一起碰面，到时候呢我当众把驴子出手。哎，这邻居答应了。周六这不很快就到了吗？村里人啊都来到了畜牧市场看热闹。这个穆拉牵着他的毛驴啊，就站在这个畜牧市场这个入口处。然而大家惊奇的是啊，毛驴的尾巴上系着一根绳子，绳子上的另一端呢拴着一只猫。哎，你说出什么幺蛾子？有人问，哎，村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穆拉一笑说，哎，我将遵守诺言，以一个卢比的价钱卖掉我的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们家这个驴啊跟猫是好朋友，他们已经相处多年了，彼此离不开谁，哪位要买我的毛驴必须买下我的猫。那么你的猫有多少钱啊？有人就问了。乡亲们，这些年来啊，我这猫捉了无数老鼠，它可是一只英雄猫啊，身价自然高一些，所以呢我要卖1万卢比。大家都笑了，谁会花1万卢比买一只猫呢？ 哎，你看看， 哎，挺聪明的哈。 哎，这个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这种幽默的东西里它不乏智慧。 对， 哎， 你反正我也做到了，我是花1卢比要把驴卖掉，但是有附加条件。 对，我当时哎，其实说实话，这要是按现在来说的话啊，如果真是，但本身他说1卢比卖，他本身也是口头的，也没欠一东西 啊。开玩笑， 他真欠一东西，他弄十只猫来 也 没 用， 也 没 用， 那这落到纸上了就， 嗯， 是吧？ 这个说完猫，说完这驴，我再说说马啊。这篇文呢叫《懂事的马》。保罗呀，驾车途经一个小农庄的时候，车呢突然陷到泥地里去了。无论怎么样，他发动车轮就是死死的粘在那儿不能动的。无奈之下呀，保罗只得去这个农场找农场主帮忙。农场主呢也很爽快，表示说：“ 你只要付点费用啊，我就可以把我那个马牵出来啊，给你拉出来。 嗯， 马，保罗这脑子里转了转，又打量了一下农场主家里的陈设，确定这户人家再也没有比马更有动力的工具，这才点了点头同意了。等来到车那儿的时候呢，农场主娴熟地把他那匹马，而且是匹黑马的缰绳，系在了车前面的横杆上，然后大声吆喝：拉呀拉呀，黑追风快拉呀。 嗯， 黑追风呢显然是这匹马的名字了。可惜的是啊，那马听到了农场主这样叫唤，一动不动站在那儿。农场主有些急了，又叫：快拉呀快拉，黑豹黑豹快拉呀。保罗一听愣了，怎么变成黑豹了？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农场主刚才向他要的价钱是一匹马$50，可是如今一匹马有了两个名字，那待会儿农场主要的钱会不会是两匹马的价钱呢？ 嗯， 哎，看来这个外国这个蒙钱的也不少， 不少， 你看他也有这意识啊。农场主叫唤着，可是那匹黑马呢，还是连一步也没挪动。农场主叫了半天，又改了一个名字：快拉呀快拉呀，我说黑宝贝儿黑宝贝儿，你快拉呀。黑马听到了这次吆喝，终于有了反应，起步走了。他一走呢，车轮子也跟着转动起来。保罗顾不上多想，发动了车，加油门，车蹭的一下从泥地里驶了上来。保罗把车停在路边，心不甘情不愿掏出了$150递了过去。那农场主只收了$50，还有些不高兴地说：你这人真是，不是说好了50吗？保罗暗暗笑了，他也不客气，把钱塞进了口袋，转身就要上车。上车前他又停住了，很纳闷地问：刚才你叫的是马的名字吗？农场主点了点头。可是你叫几次怎么名字都不一样，又是黑追风，又是黑豹，又是黑宝贝儿啊，你该不会连你们家马叫什么都不知道吧？一抹讥笑从保罗的嘴角漾开了。农场主哈哈大笑：哼，你不懂，我刚才那是故意多叫了两个名字，我就让这该死的家伙他以为还有其他马在帮他一块儿拉，而不是他一个人在出力呢。这也是拟人化的一种哈。 嗯，对， 实际真正说，如果这马能听懂这个，我觉得也就成了精了啊，成了精了。还是没离开动物啊。这个说完了驴，说完马，再说一个大鹅。 鹅，须向向天歌。 汤姆从小就想参军，长大以后呢，终于圆了自己的梦。汤姆听过一句话，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汤姆呢，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将军。平时啊，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，训练特别刻苦。可是呢，他这方面的天赋不够，虽然拼命的练习，但是进步一直不大。队友们就老嘲笑他：你看这哥们儿，哎，这汤姆的这军姿太难看了，怎么这军姿就像个鸭子似的。 嗯， 汤姆听了非常伤心，就找到长官去诉苦：长官，虽然我很努力啊，可是他们都嘲笑我，笑我像是一只鸭子。长官听了非常恼怒，严厉地说：你们不要嘲笑汤姆，你们也曾经是新兵蛋子，嗯，你们有什么资本嘲笑别人？我希望你们互相帮助，尽快成长起来。从今天起，谁要再嘲笑汤姆是鸭子，就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。1000个高抬腿，那要做完了，人还不散了架呢。从此以后，士兵们再也不敢嘲笑汤姆是鸭子了，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照顾他。汤姆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，他的训练热情更高了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，汤姆的进步确实不小，虽然他站军姿的时候仍然像是一只鸭子。汤姆在最勤奋士兵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多的票数，长官在表彰大会上发言：今天我宣布获得最勤奋士兵奖的是……说到这儿，长官忽然忘了汤姆的名字。长官脸憋得通红，说：我知道你们一定猜得出这个士兵是谁，他就是大鹅的朋友。士兵们都糊涂了，大鹅的朋友？长官看士兵们不明白，就继续说：对，他就是大鹅的朋友。 是个儿比鹅小，个儿比大鹅小。士兵们一头雾水。哎，长官接着提示，他走路的时候两边晃悠，还经常嘎嘎的叫。士兵们皱了皱眉，长官说的是鸭子。长官一听终于松了口气，对，就是他，他获得了最勤奋士兵奖。然后长官又狠狠地说，刚才是谁说鸭子的，出来给我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。哎，这关于大鹅的朋友啊，是鸭子这事儿 就先说到这儿、 对对对，人俊不禁，我觉得这还是挺逗的哈。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，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名字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啊，这是喜剧杂志社选编的， 对，全是外国的这些喜剧的幽默的故事， 对，就是外国作家写的。 田舍郎，目瞪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读书俱乐部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启社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明天我们一起来读书。 看过许多变迁，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，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，隐形翅膀带着我回想，掠过那绝望，找希望，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，带着我抵挡自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独翅膀，学着更坚强。这一路经历了爱与恨，错与对，一句话很难说得完全，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掉一些泪，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，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，越过那绝望，找希望，你的在你脸上的轮廓。

北京市。